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一封遗失的信》。原剧作者是罗马尼亚现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和小说家卡拉加列。他创作有《暴风雨之夜》《一封遗失的信》《狂欢节》《冤狱》等剧本，以及大量的小说散文。他的作品以辛辣的讽刺著称。讽刺喜剧《一封遗失的信》是卡拉加列的代表作。他以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情书失落而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为主线，揭露了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虚伪、家庭生活的堕落和政客们在官场的诡异伎俩。 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一封遗失的信》，改写钟石、文童，演播张君英。 罗马尼亚地方议员的选举活动在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中拉开了帷幕。在科尔巴千山区的一座县城里，街头已是张灯结彩，旗帜飘扬，阳光灿烂，形势大好。但是县长提帕特斯库的脸上却布满了阴云，他心事重重，眼看投票的日子临近，候选人还没有确定。过去每到这个时节，都有一封电报从首都发来，告知他合适的人选。他只需召集全城的居民，把选票收齐，上报中央，便大功告成。可是今年却迟迟收不到中央的电报，他不免六神无主，心中没了着落。偏偏在这个时候，城里的一家报纸《科尔巴千吼声报》登载了一篇社论，大骂地方政府是庸才的聚集地，吸血鬼的俱乐部。这家报纸由在野的自由党小头目卡扎文库操纵，一向和政府作对，让县长伤透了脑筋。提帕特斯库在街上转了一圈，又憋了一肚子气。他一再关照警察局长波利斯当达，在城里各主要建筑物上多多悬挂执政的保守党党旗，还特意为此拨发了大笔的经费。可他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只找到七八面党旗，破破烂烂，滴里啷当，不成体统。准是普利斯当达把置办旗子的钱私吞了。斯帕特斯库把普利斯当达召集到家里，冲他大发起火。普利斯当达一脸的委屈，争辩说：您说这能怪我吗？我家有九个孩子，政府只给那么少的薪俸，你也该替我想想嘛。听起来理由蛮充足的，县长也就不好计较。警察局长报告了一件怪事，早晨他路过那家科尔巴千吼声报报社，发现社长卡扎文库正跟一伙人在一间房子里嘀咕什么，样子十分诡秘。他凑到窗口想探听个究竟， 恰巧屋子里有人往外丢了个烟头，正好落在他的衣领里，烫得他失声尖叫，惊动了屋子里的人，谈话立即停止了。他只听到那些人在谈论一封信。县长斯帕特斯库皱紧了眉头，他吩咐普利斯当达尽快展开调查，预防可能出现的阴谋。警察局长刚刚离去，特拉哈纳克气冲冲地赶来，此人是本地选举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以及其他某某委员会的主席，县长多年的至交。他进了门就高喊：多么腐败的社会呀，没有道德，没有原则，你可曾听到过这样卑鄙无耻的勾当？提帕特斯库吃了一惊，连忙递上一杯咖啡，让他慢慢地从头到来。原来今天早晨，特拉哈纳克收到科尔巴谦吼声报社长卡扎温库的一张便条，邀请他去该报编辑部一趟。在那里，卡扎温库让主席先生目睹了一样东西，一封充满了肉麻字眼的情书。写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县长斯帕特斯库。更令人惊奇的是，收信的人恰恰是他主席先生的太太舒伊。卡扎文库给特拉哈纳克先生过目之后，郑重地把信收藏起来，说是有重大的用途。提帕特斯库额上青筋暴起，面红耳赤，就像被人当众扒掉了裤子。他用手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你混蛋流氓，岂有此理！我要枪毙这个卡扎温库，我要在温火上活活地烤死他。特拉哈纳克见县长如此大动肝火，反倒给闹糊涂了。他劝解着说：哎呀，得了，何必这么急躁呢？很明显嘛，那封情书是伪造的。尽管我不得不承认，造的实在真实，简直就是您的手笔呀。但是您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相信您，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嘛。那个骗子从中是一点好处也捞不到的。 斯帕特斯库稍稍镇静了一些，他心里清楚事态有多严重。 特拉哈纳克刚一出门，县长就迫不及待地往他家里挂了个电话。夫人不在，他急急忙忙穿上衣服，正要从后门出去，舒伊走了进来。舒伊趁丈夫出门的时候赶来与他的情人幽会，却看见丈夫走进了县长的家门。他躲在门外，把刚才那番话全听进去了。他一头扑在县长的怀里叫道： 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都怪我太粗心了，你要赶紧想办法呀。 斯帕特斯库牙齿咬得咯咯响。 好小子，他要我们的命，我们也要他的命。 警察局长普利斯当达奉命调查神秘的信件一事，获得了重要线索。他在街上抓到一个醉汉，据醉汉供述，一天夜里一家剧院散场的时候，他在人群里闲逛，发现身边一位太太掏手绢的时候带出一张纸来掉在地上。他捡起一瞧，哇，我最亲爱的心肝宝贝。 他还以为是那位太太故意丢给他的，乐得一蹦三尺高，跑到路灯底下，正要美美的欣赏，却被一只手抓住了肩膀。那人拉着他到酒馆里，叫来各种好酒，让他喝了个够，直到人事不省。等他清醒过来，那封信已经不翼而飞。根据醉汉所说的情况，警察局长断定偷信人就是卡扎文库。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反对派的手中掌握着一桩本地头面人物的重大丑闻，他们妄图以此要挟政府，破坏即将进行的选举。斯巴特斯库感到，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事不宜迟，他命令警察局长立即将卡扎温库秘密逮捕。科尔巴谦《吼声报》上已经刊出了一条消息。不久，本报将刊登当地一等名流写给一位极有声望的贵妇人的一封缠绵悱恻、趣味隽永的书简。从明日起，该信真迹将存放于本报办事处，供好事者赏阅。此举吊起了全城读者的胃口，人们拭目以待看好戏，所以卡扎文库胸有成竹。尽管被警察局长关进了一间小黑屋，还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心想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且看你如何收场。舒毅看到报上的预告，比县长还要心急。情书事件一旦张扬出去，他将声名狼藉，作为一个女人，今后没脸再活下去了。他通过警察局长偷偷地会见了卡扎文库，问他是否肯做一笔交易。卡扎文库向夫人摊了牌，只要保证我当选为议员，我就痛痛快快地交出那封信。舒毅一口答应下来，保证让他如愿以偿。他找到老情人斯帕特斯库，请求他做出让步。县长闻言火冒三丈，岂有此理，他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政治是件严肃的事情，绝不允许开这种下流的玩笑。要是想要个检察署长或是教堂主事什么的还差不离儿，议员的位子是为他那种无赖设置的吗？舒毅一把鼻涕一把泪，缠住县长不放。 你就不肯为我想想吗？你是我的情人，现在却要做我的敌人，你让我心里不安定。骗子，你根本就不爱我。 斯帕特斯库到底经不起女人这番哭闹，终于屈服了。卡扎文库获得了自由，在即将召开的竞选集会上，他将被宣布为本次选举中唯一的候选人。这时又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斯帕特斯库的同僚中有人觉察了这桩秘密交易，便向首都发出电报，告发他出卖党的利益，为反对派效劳。斯帕特斯库对此早有准备，命令邮局扣押了电文，告密者被载入黑名单，待后自有发落。另一件事情却很棘手，选举委员会主席特拉汉纳克向县长通报，他掌握了 卡扎文库几年来贪污盗窃大量公益经费的罪证，加上伪造情书恐吓政府官员，罪大恶极，应当绳之于法。提帕特斯库以装聋作哑暂时敷衍过去了。选举的那天，市政大厅里坐满了朝野两党的人士，拥挤的选民们将门窗塞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卡扎文库在吵吵嚷嚷的叫骂声和醉汉的呼哨声中，气宇轩昂走上演讲台。按照大会的议程，先由候选人发表演说，然后是主持人亮出写着候选人姓名的大牌子，为的是让选民们照葫芦画瓢，填好选票，免得发生拼写的错误。正当卡扎文库演讲的时候，有人将县长提帕特斯库叫出会场，递给他一张纸条。斯帕特斯库一瞧，顿时傻了眼。首都发来电报，指定了候选人的姓名，汤达纳克。此人是谁呢？没听说过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斯帕特斯库赶紧通知主持人宣布休会，与选举委员会主席等人商议对策。众人一致表示，管他长三里四，既然是上头选定的人，让他当选便是了。至于那个卡扎文库，叫他屎壳郎搬家，滚蛋。为防止反对派一伙借机闹事，县长火速招来警察局长波利斯当当，悄悄地在会场内布置了一批人手。卡扎文库胆敢呲毛，就把他轰将出去。大会重新开始，主持人亮出了字牌，汤达纳克。卡扎文库仿佛吃了一记闷棍，眼睛都绿了，一转念，哼，好啊，把我给涮了。他振臂喊道，阴谋，可耻的阴谋，先生们，我要公布一件重大的丑闻。没等他再说下去，提帕特斯库向警察局长使了个眼色，一群壮汉一拥而上，像提小鸡一样把卡扎文库架在半空。反对派一伙上前解救，双方大打出手，市政大厅里狼喊鬼叫，乌烟瘴气，像炸了锅一样。投票只好改在第二天进行。这天下午，一个衣冠楚楚的陌生男子来到镇上，自称他就是汤达纳克先生。他来此地是要现场品尝自己当选为议员的滋味。众人受宠若惊，不敢怠慢，设下酒宴款待汤达纳克先生。舒伊夫人以及其他诸位太太自然也在旁作陪。三杯酒下肚，汤达纳克飘飘然神醉心迷，说道，啊，我当选为议员，多亏了一封信。舒伊夫人浑身一震，一封信？哦，是的，一封情书。啊，斯帕特斯库失手将一只杯子掉在地上， 一封情书。 是啊，是一封情书。 唐德纳克眉飞色舞地说， 诸位都是聪明人，实不相瞒，鄙人多年来一直参与重要的政事，什么游行啊，抗议集会呀，散发传单呐，什么都干过，吃了不少亏，最后弄得连选区都丢了。但是我有运气，一天晚上有一个人，我就不说名字了，反正是一位极其显赫的中央大员，一个老单身汉，到我家里来打牌。他走的时候忘了他的大衣，我摸了摸口袋，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一封信，一封情书，是一个大人物的太太写给那老头的。于是乎，我立刻跳上一辆马车，赶到那老头家里，对他说，不给我弄一个议员的席位，我就把这封信送到报社去，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随我的便。结果呢？你瞧，我就坐到这儿来了。 众人哈哈大笑，谁也没注意到舒伊夫人的脸一直红到耳根。她的丈夫选举委员会主席特拉哈纳克已经醉得不成样子，插嘴说， 这才是一封货真价实的情书呢，唐德纳克先生，此地有个坏蛋卡扎文库，他居然伪造了一封情书，是假装县长大人写给我太太的，想在选举中把您给挤掉。哎呀，真是疯了。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呢，伪造的跟真的似的，简直就是斯帕特斯库先生的手笔呀。 提起卡扎文库，斯帕特斯库蓦然想起自己的那封情书还在这家伙手里。议员没当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行，得立即采取措施。夜里，警察局长普利斯当达奉命率领数十人冲进科尔巴千吼声报社，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但没有找到那封信。卡扎文库也去向不明，县长与情人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卡扎文库自己找上门来了，见了面，扑通跪倒在舒伊夫人脚下。夫人呵斥道，卡扎文库先生，你要毁掉我，可是你也毁了自己，知道吗？我们手里掌握着你犯罪的证据，你盗用了50,000块钱的公款。还是放明白点儿，你放过我，我也放过你，让我们来交换，把我的信还给我。卡扎文库面如死灰，咕噜道， 不可能了，夫人，我把信丢了。 原来，卡扎文库为防卫选举大会上遭遇不测，特意将那封情书藏在帽子里带进了会场。谁知后来一片混乱，有人趁机抢走了他的帽子。舒以尖叫一声，跺着脚喊道： 哦，蠢货，我恨不得杀了你，哦，你这蠢货。 这时一个醉汉东倒西歪地走进来，正是先前抢走情书的那位。只见他手里捏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一板一眼地说： 本人从前是个邮差，尽心尽职，十分出色。昨天嘛，市政厅吵架的时候，我捡到这顶帽子，可我戴着太紧，只好把衬里去掉，不料掉出一封信来。 夫人和卡扎文库一起叫起来： 啊，一封信！ 醉汉斜了卡扎文库一眼： 哦，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上次你偷走了我的情人给我的情书，这回你甭想再骗我了。 啊，哦 no！夫人，这封信我知道，那是写给您的，地址准确无误，我是个出色的邮差。 卡扎文库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议员选举投票顺利完成，城里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地方政府的官员们簇拥着身披绶带的新任议员汤达纳克先生站在彩车之上，环城绕行一周。卡扎文库被宽宏大度的县长所关照，得到了一个庆典司仪的职务。他满头大汗地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地喊着： 奏乐，奏乐，哎呀，你们快点儿奏乐呀。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罗马尼亚现代杰出作家卡拉加利的作品《一封遗失的信》。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寻冠娘》。寻冠娘全名《寻冠娘围城救父》，原作者是我国清代的杨朝官。杨朝官是乾隆年间江苏无锡人，写有《银凤阁杂剧》32种，多取材于历史记载的人物事件。寻冠娘取材于《晋书·列女传》，叙述了襄阳太守寻松13岁女儿寻冠智勇克敌突围旧城的故事。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寻冠娘》，改写赵天琪，朗诵张桂兰。 晋朝永嘉年间，战事频繁，在襄阳任太守的寻松，文武兼备，品德清正，很受襄阳百姓的拥戴。这天他办完公务，在家闲坐，一边喝茶，一边听13岁的小女冠儿诵读诗文。这时仆人进来说，有紧急军情报告。寻松匆匆来到外面堂屋，只见一位将官神色紧张，边行礼边说，辅军大人，反将杜增率领叛军数千之众，被凉州守将周访大人打败，溃逃而来，江临城下，请大人赶快定夺。寻松听罢颇感震惊，因不曾料到杜增叛乱来得这样快。寻松换下便服，顶盔冠甲，直奔北门城楼上。只见东北方向烟尘滚滚，抖动的旗枪在晚照里明灭闪烁，不时送来几声马嘶。再低头看城下，护城河边零散的民房中，一些百姓扶老携幼，肩挑背扛，牵羊拉牛，慌慌张张地争着涌进城门。不一会儿，东南西三门守将派人来报告，都说有杜增人马在游弋扎寨，显然是要包围襄阳。看来他们是要把我们围成一座孤岛，我们只有奋死守城，打退贼兵这一条路了。寻松回过头来，见众将士个个情绪饱满，暗箭挺立，心中一阵兴奋。他看了看大家，高声说道，各位将军听令，所有军士立即上城，各就本位，再次检点一下守城的弓箭、木石和火药，堵漏补缺，不得疏忽。由此刻起，日夜巡逻防守，不让一个贼兵攻上城来，切切不可轻心。现在抓紧时间帮助城外零散的百姓入城避敌。半个时辰后，四门紧闭，吊桥收起，严禁一切人员出入。我愿与大家坚守城池，同生共死，以保我襄阳无虞。众将士拱手高呼，谨遵 辅君大人之命，我等誓与襄阳城共存亡。一晃已过三日，荀松和将士们在城上奋力坚守，城外杜增兵马用云梯攻城四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在城墙下护城河边丢下一二百具尸体。杜增不断派小队人马在城门外叫骂，想激怒荀松出城交战，荀松不理睬，有时用一阵箭雨回报，后来干脆连箭也不射了，襄阳城岿然不动。第四天，贼兵既没有攻城，也没有骂阵。第五天，荀太守在城墙上环行一圈，抚慰伤员一番，检查了工事和粮草。回来时，心中升起一种忧虑。他看到几处贼兵都在挖沟和设鹿寨，显然杜增想围而不攻，切断襄阳与外界的联系。一旦弹尽粮绝，襄阳当不攻自破呀。傍晚，荀松满面倦容回到家中，女儿冠儿和仆人赶紧扶他到卧房睡下。掌灯时分，难以安睡的荀松又坐了起来。冠儿忙来床前侍候，问起战事怎样。荀松不禁叹息道：“贼兵势众，打算久围，襄阳已成孤城，长此下去，恐难固守啊。” 爹爹为何不派人请求救兵？ 唉，我已三次派人突围出城，无奈敌兵凶蛮无比，加上那几个将士勇有余而谋不足，结果两死一伤，均未成功。如今外援难请，武器粮食已不多了，还有伤亡士兵，荀松不想再说下去，转过头来看着冠儿，不禁泪水盈眶。冠儿，你自幼丧母，又无兄弟，爹把你视为掌上明珠，教你读书习武，为的是不负你母亲临终时的叮嘱。而今世道不太平，襄阳被困，累卵之危朝南绿西啊，一旦城被攻破，玉石俱焚，我自然以死报效朝廷。可怜孩子，你叫我如何安顿啊？冠儿听了心中难受起来，但他明白此时不是啼哭的时候，就劝慰父亲说：“爹爹，您疼爱女儿，女儿心如明镜。爹爹，事虽危急，但不必过虑。我想襄阳城池坚固，加上军民齐心，足可坚守数日。但是不可坐以待毙，我想还得派人出城去请援兵啊。”荀松叹道：“哎，我而不知，反贼杜增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年轻时代勇猛过人，可以穿一身铠甲游水过河，勇冠三军呢。他还异常狡诈，以韬晦之计杀了几年前那个叛乱的胡抗，然后收编了胡的人马，自称南中郎将和静陵太守。 著名的陶侃将军曾一举剿灭了反贼杜涛，又乘胜追击杜增。哪想到陶将军一时轻敌，在石城下被杜增的骑兵反超打了败仗，死伤数百人。为此陶将军曾写信告诉我，杜增凶狡，他们的士兵都是些豺狼吃枭之众，还说此人不死，天下不会安宁。荀松喝了口茶，接着说，现在只能派人到凉州你伯父周访将军处求援了。他和我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倘能星夜驰援，襄阳可救，杜贼可退。不过有谁能去呢？冠儿听了略加思忖，说道，既然如此，爹爹，我向你举荐一人如何？您等着。话没说完，一阵风似的出去了。当冠儿再次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竟使荀松惊异了，眼前站着一员威武英俊的少年将军，浑身透着一股勃勃英气，凛凛威风。细看面庞，秀目英唇，分明还是女儿模样。冠儿双手一揖，末将拜见辅君大人。荀松摇了摇头，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撒娇胡闹。荀冠娘一脸庄重的神色，连珠炮似的说，爹爹不要嫌我年小，又是个女孩儿家，我就是你眼下急需的人，如今坐守孤城，束手待毙，若准我出去，纵然冒些危险，说不定求来救兵也可解襄阳之围。爹爹平日教给女儿的为人之道该是实行的时候了，爹爹平日传授给我的武艺该派上用场了呀。女儿平日操练弓马刀枪，常常二三十人进不得身。我荀松打断女儿的话说，冠儿，这可是战场而不是演武场啊，你还没体会到杜增的贼兵何等的凶蛮。孩儿可以避其锋芒，找薄弱之处，还可以利用夜间突围出去啊。爹爹，当断不断，必误大事啊。爹爹，你若再不答应，不如让女儿自尽而死，也免得城破受辱。说着拔出臂上的宝剑就往颈上抹。荀松急忙跳起喝住，胡闹胡闹，这回可真是胡闹了。随手夺过冠儿手中的剑，把女儿拉在身边说，哦，冠儿，你让我好好的想一想。荀松经不住女儿再三的请求，终于答应了。他问女儿，走虚突围你要带多少人马？ 爹爹，守城用人我一个也不要，只想向爹爹要一匹好马快马。 冠儿打开案上的砚台，磨了墨，取过一支笔，要父亲写一封告急书信。荀松拿起笔刚要写，又放下了。他咬破右手食指，在一块白绢上给凉州太守周防写了封信， 叫人用白蜡化成汁，制成一颗蜡丸。准备完毕，荀太守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他问女儿：你周伯父知道我没有男孩，你扮男装去叫官，他如果不相信怎么办？贯儿一听，一时也没了词儿。荀松说：贯儿，你此行搬兵，责任重大，上阵杀敌又是出走，我确实放心不下。你把这口剑带上，与敌交战，只要碰上，不是头落就是肢断，会给你帮大忙的。还有这剑柄上的玉坠，本是你周伯父所赠，他若不认你，你将这个拿给他看，进凉州城就没有问题了。为了确保突围的顺利，荀松又选派了几十名勇士作为随从。一切交代清楚，父女俩来到马厩。贯儿想，我在夜间出城，最好挑一匹深色的马，当然首先是脚力好能闯阵的良马。夜色降临，被围的襄阳城仿佛比平日安静得多，显得有些神秘。子夜时分，在襄阳西北角的城墙上忽然火把齐鸣，紧接着一阵锣声打破了暗夜的沉寂。在火光照耀下，旗杆上有一面白旗徐徐升起。这一切惊动了西门外和北门外的叛军。正在睡梦中的杜增被部下唤醒，听说城上已挂起降旗，大为高兴。他得意地对部下说：荀松本来不是我的对手，这样做嘛，还算识时务啊。其实，这是贯儿向父亲献上的走虚不走实的计策。挂旗诈降，不过是为了吸引贼兵的注意力。贯儿早已看好城外的东南角，敌兵力较为薄弱，数里之外还有一片小树林。这时，贯儿和数十名勇士坐在大筐里，一个接一个由城楼上悄悄坠下。贯儿和两名副将的三匹战马不好坠，他们就给马都戴上眼罩，套上龙头，让马立在去掉盖的长方箱子里，慢慢的也坠了下来。一切进行的迅速而有秩序。人马趟过护城河，惊动了这一带的贼兵。贯儿指挥大家高声呐喊，猛杀猛冲。叛军仓促组队，一波又一波的涌上来，双方死死的缠在一起。贯娘无心恋战，急于突围。贯儿一边砍杀，一边高声鼓动将士：两军相遇，勇者胜。他们且战且走，终于冲出了包围圈，在小树林的掩护下直奔凉州方向而去。黎明时分，荀贯娘一行来到凉州城下，他们向城上呼喊说：襄阳太守荀松的公子来求救兵，要见周太守。周访不信，贯娘解下腰中的佩剑，交给走来的守军，送到周访那里，终于被请进城内。大厅上端坐着周访，荀贯娘快步上前拜揖说：启禀伯父大人，小侄有紧急军情报告。周访打量了贯娘一番，见他满脸灰尘汗渍，战袍尽是血污，显然是经过一场血战后的模样。 周访问：贤侄如此年幼，也能征战杀伐？ 小侄带父前来向伯父求援。 且慢。周访打断他的话，又问：我曾和寻松太守结为异姓兄弟，怎么没听他说过有什么公子啊？寻冠娘答道：父亲早年未生男儿，孩儿有本家过继。周访笑道：那过继的也许是位小姐吧，我看贤侄眉若春山，眼如秋水，说话声音柔婉，很有几分女孩像呢。冠娘赶忙离座跪下，双手捧上蜡书说：伯父，这里有我父亲写的求援血书。周访抛开蜡丸，取出白卷展读，神色庄重，情绪激动。看完后对冠娘说道：贤侄请不要介意，一切我都相信。杜增那伙反贼前些时候已被杀败，不知流窜到何方，襄阳方面又久无消息，我早就担心呢，果然是那反贼干的勾当。他详细问了襄阳城的防守情况和冠娘一行的突围经过，禁不住又是称赞又是疼爱，夸他真不愧是将门之后忠勇无双啊。周访要冠娘先去休息，冠娘说：我出城的时候用了诈降之计，如今贼人已知，必定加紧攻城，还是请伯父及早考虑派兵解围更好。周访连连答应。这时周公子走了进来，周访让他俩相互认识，周公子年长为兄长，冠娘年幼为小弟。吃饭的时候，周公子总是端详冠娘，冠娘被看得很不好意思。周访发现了，督促儿子不要东张西望，吃完了还有大事商量。周公子忍不住地说：爹爹，我看贤弟这手要是写诗作画，描鸾绣凤还合适，没想到上阵厮杀，突围搬兵，如此英勇，真令人可亲可敬啊。冠娘说：兄长，难道没听说孔子说过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吗？周公子连连点头：说的是，说的是啊。周访问冠娘要用多少兵马，冠娘说：兵不在多而在精，但看伯父的方便。周访说：给你2000怎么样？ 1000就是800也不嫌少。我看杜增此时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只要一鼓作气和城内里应外合，必解襄阳之围。哈哈哈哈哈！ 贤侄，我哪能给你那么几个兵呢？这次我让你这位哥哥与你同去救襄阳，带上3000精兵，可以了吧？ 冠娘一听，高兴得激动起来，本不会喝酒，也干了一小杯，嚷着要立刻出发。 再说反贼杜增，那日被寻松所骗，又接连攻城3次，无奈襄阳防守坚固，难以得逞，部下又明白有人去搬兵，军心已渐动摇，双方成为对峙的形势。寻冠娘和周公子带领3000人马日夜兼程，驰奔襄阳。在距杜增贼营外20里处，兵马稍事休息。午夜时分， 冠儿和朱公子分兵两路向敌营发动猛攻，三千勇士如猛虎出山，夹击杜增大营，直指襄阳东门。士气已低落的贼兵经不起这猛烈的突袭，一败如水。襄阳城内听到城外杀声骤起，知道援军已到，顿时群情激愤，燃起火炬，擂鼓呐喊。荀松又派兵马从四门杀出，合击杜增。双方一场激战，杜增看到败局已定，只好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战斗结束，冠娘带着周公子急忙来见父亲。荀松看到女儿满身战尘，满脸汗渍，明显的消瘦了，忍不住把女儿抱在怀中，激动地说：冠儿，多亏了你救了襄阳城啊。冠娘把周公子介绍给父亲，连连称赞：这位哥哥真是英勇非凡，斩将夺旗，一马当前，他还想要追上那杜增反贼呢。荀松忙拉着周公子的手，连声道谢，众人一齐进城休息。第二天，荀松设宴庆功，并感谢周访父子破贼解围之恩。荀松举杯为公子洗尘，周公子谦逊地说：这次奉父命来襄阳，全仗冠贤弟年少英勇，小侄自愧不如。他忽然发现冠弟不在席间，就问荀松叔父。荀松说：哦，即刻就来，他即刻就来。不一会儿，冠娘身着绣衣罗裙而出，那轻盈的体态，姣好的面容，在这尽是壮士武夫的宴会上，真是秀色夺人，仿佛给庆功会上吹来一股春风。周公子和他的部下一时都怔住了。荀松微微一笑，向大家说：这是小女冠儿，就是昨日和诸位一道同行杀贼的小兄弟。周公子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早就认出来了。宴会上，冠娘推辞了周家兄长的敬酒，为大家舞了一回剑。周公子借着酒意拔出佩剑与冠娘共舞，他俩的武功博得将士们的喝彩，荀太守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他忽然想到一件好事，决定马上写封信给凉州的周访兄长商量。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清代杂剧家杨朝观的剧作《寻冠娘》。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